今年因为大家都未雨绸缪了，提前你们听说那雇人雇车准备好了，严阵以待，所以就显得快。不过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应该注意安全，净听说那司机啊因为这个啊疲劳驾驶，我听说那整车整车的货啊哗啦。 每次听到这条消息，王小爷都特别紧张， 心里咯噔一下。 啊，这里有我的吗？ 对，他从各手都买货了， 还惦记买东西呢， 天天拿着手机看，哎，动呢动呢。 你说他是点餐的吧？ 不是，就是他那个物流车啊。 物流车的动换没有点餐动得快， 反正是物流都动换是吧？ 哎呀，不动换那是信筒子。 老往咱们这儿跑的那个快递小哥小陈，那天还说呢，我啊给学校送了一快递，我就问了一个问题啊，我说您别生气。我呀给您都送快递送4年了，您怎么还没毕业呀？成绩很差吗？加油啊。那位也回了，哦，我是老师。哦， 才明白， 说给咱们小区送快递打电话，拿快递了。哦，小柯，我陪我妈在小区的棋牌室里打麻将，你麻烦帮送到这里来吧。另外啊，这里要换零钱，你帮我带100元或者是50元的零钱上来好吗？ 那快递肯定不管。 哦，我说那个妹子明说一下，我是送快递的。 对，这不在业务范围之内。 妹子还说呢，哎，90元的零钱换你100，干不干？ 这是今天汇率吧。 小陈一琢磨，哎，赚10块钱， 这才琢磨明白。 行，刚才你说什么来着，大雷？什么职权所在？ 这个什么职权什么所在？ 现在快递是群发取件码，不像过去，小哥是一条一条的发短信。那当年的小陈是神一般的存在。 怎么叫神一般呢？ 特别男神，特别浪漫。 表现在哪儿？ 你看，曾经啊，他给人这么发的。慢慢的，我也学着放下了。不是我变了，真的是我无能为力。我认输了，折腾不动了。我在你们家小区迷路了，你来门口拿一下快递吧。 我觉得这个小陈当时是没搞对象。 那姑娘也说了，嘿，我以为你是谁呢？南门还是北门啊？南门，南门。 对，复姓南门。 这俩人啊，让外人看好像是在 搞对象， 实际上俩人是接头呢。这儿 你说这话，这人家收件人还以为是女朋友来闹分手呢，多吓人啊。 哦， 小陈还这么发过呢，你好，电话怎么都打不通呢？伦家在你楼下站了10分钟了呢。 伦家是谁 啊？就是人家， 人家的这种，就是可爱的一种称呼， 叫伦家。 还在下大雨，到底怎么回事？您出来，咱们好好谈一谈好吗？我保证不打死，不是打湿你的快递。 这里边已经有情绪了。 小陈还曾经发过这么一条短信， 嗯， 嘿，下午在家等我。 哎，这快递这个发这个的内容有问题，这一定不是给客户发的。 你谁啊？哦，快递，哈哈，还打一笑脸。我，你。放收发誓， 他这么打字，我你嗨呀、啊！ 语音， 放收发誓吧，小区快递不让进。小陈还这么写过，主人主人，我是你的包裹哦。那小子把我放在物业那儿了，这里吃不饱穿不暖的，赶紧把我领回家吧。下次发包裹真找他们，累死他们。你说小陈是不是戏精？ 我觉得小陈是闲的。 不是说了吗，那时候快递是没有现在这种提取码，一对一发的，所以他呀看心情。 对，第一我觉得他是平时事情不多，有功夫发这些。其次呢，是因为啊他那会儿还没有女朋友，能闲聊这些。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没有女朋友占了很大比例。你看他还发过什么呢？ 嗯， 你有个快递，请一定要2点之前来取，要不然我会热死的。收件人说，哎呦怎么办呀，我3点才能回来取呢。 嗯， 好吧，那你记得带上孜然和辣椒面哦。 就烤熟了。 收件人说，你也蛮拼的，要啤酒吗？够上了，你看。 嗯，可惜对方是一男的。 亲，有你的快递，这里已经到中午了，骄阳似火，我在超市门口对面的广场上正在暴晒太阳。我在想，亲，如果你1点半前不能来取快递，我的肉身即将热死，我的灵魂将与你同在啊。 哇，这是吓唬人呢。 心情好的时候小陈会这么写啊，你来了吗？你在吗？日夜为你站岗的我还在等候啊，你再不下楼，我的心就开始下雪了。 那就2块多了。 收件那个小柯，你别这样，你别这样，我下来。 一看就是媳妇在家的。 哎，你说小陈这样的快递员，他这样的才华是不是应该献上你的膝盖？ 我把膝盖给他，他带回家去。我觉得他这样的才华被现在的机械语音所一下淹没了， 有点遗憾哈。 我碰到现在都是那种电子语音，您好麻烦。 现在他们一点都不可爱了，直接说我好麻烦。 你也是，干嘛要那么多？ 什么东西？ 怎么这么麻烦呢？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每天每夜默默许下心愿，看远方的星是否听得见。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每天每夜默默许下心愿，看远方的星如果听得见，它一定实现。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张姐给气着了。 怎么了？谁气着她了？我替她出气，真的。我这张嘴你还不知道吗？ 就是你呀、啊，把人张姐得罪了。 我哪点儿啊？ 你胖点儿， 看我胖，嫉妒我？ 什么事儿啊？给张姐气成那样？张姐那个性格， 张姐就是想买个那贵一点的东西。 嗨，没钱，跟小花说呀。 哎呀，你怎么往我这儿支啊？ 不是真的，小花姐家有钱呢，是 不 是？ 再就是张姐，因为女性嘛，跟你好说，她好意思直接跟我说吗？ 我已经出力了，我已经出力了，我陪张姐去的，你们就应该出点钱， 不是 出钱出力， 这 才是好街坊。 我可以出力帮她搬回来。 香油、酱油、醋、茄子、辣椒、西红柿、香蕉、苹果、大烟梨，就这些东西，就算买贵的，能贵到哪儿去？张姐没说家里头说差到这份上吧？ 你们要嘴真跟得上啊， 跟得上， 咱们可以。 我嘴跟得上。 我给你们还原一下这个场景啊。 嗯。 张姐呢，就去了一个奢侈品的专柜。 等会儿。 干嘛去？烫着你了。 我就问干嘛去？ 去买个奢侈品啊。 奢侈品。 哎呦，怎么了？怎么这 不是 说话的感觉都改评书了？ 不是那个家庭啊，上那个奢侈品，那多不会过日子啊。 张姐怎么不是跟你过日子，花你的钱？ 是 你那么激动干嘛？ 我知道不是跟我过日子，但我就说这事儿，这好人家没事上奢侈品这干嘛去？ 哎，这怎么不成啊？人家就买奢侈品的香油，奢侈品的酱油， 哎你 奢侈品的咸盐， 没听说那叫日用品，没逛过超市， 小处也没逛过什么好店。 对， 人家买点什么化妆品啊、项链啊、口红啊、鞋啊，有奢侈品的品牌， 这是捡了钱了。 可能吧，这个我也不好打听，反正张姐要逛呢，我就陪着去了。 哦， 张姐肯定得问呀，小花你知道的品牌多，你说哪个好呀？我就跟她说这个还有这个。 嘿，这都是你买不起那几个，我知道。 但是我们这一去呢，碰点小问题。 没带钱。 不是。 那什么小问题？ 就是有几个柜台啊，张姐呢是试口红，张姐呢试了三个没买，就是那个服务员啊，我们也叫柜姐。 啊，服务员姓柜。 哦，那没有 满足， 因为他是专柜的服务员，又是你的、 柜台的柜子， 对、所以是柜姐。那位柜姐就， 怎么了？鼻子堵的？ 擤鼻涕来着？ 浪费时间啊！ 哦， 不乐意。 没钱就别来浪费时间嘛。 哎呦，说这样的闲话， 怎么办？ 得罪财神爷。 这要你们在，你们怎么帮着张姐出气？ 我告诉他，要是我就继续试， 再 试完了之后模糊够了，告诉你们什么玩意儿啊！呸， 这还大牌呢，这叫什么牌子啊？ 也不大呀。 好，骂回去了啊，咱们去下一个专柜 再骂人家。 张姐呢试了一支唇釉，完了呢说，哎，这唇釉挺润的，来一支。 这唇釉 不是，就是唇上面那个釉彩一样的那种闪光。 哎呦我的天哪，现在这嘴唇也不烤瓷的了， 哎，上釉了。 好的。 张姐就说，拿个袋子帮我装一下呗。那个柜姐说，就买一只还要个袋子，怎么办？ 说他，这袋子怎么了？ 呸！ 哎呦，对，带小柱去啊，不冲别人就冲这呸子带他去，多的一拽小柱这腿，小柱就呸，自水枪一样。 你应该转身回去管他要两个袋子呀，怎么了？我要袋子怎么了？我再要一个。 对， 还有呢，张姐又去试别的柜台啊，看色号，拍这个粉，试试墨镜， 桂姐完全爱搭不理。张姐说，哎，小花，是不是我穿这一身运动服，还有这个 拿您当参加比赛的，最近倒是马拉松有点多。 不是，他是不是因为这个他看不上我呀？ 您让他看上您干嘛使啊？ 不是，他怎么不爱搭理我呀？ 嗨，他听不见呐。 这样的服务员啊，送他仨字儿， 那是 婶儿吗？ 哎，不是呸呸呸吗？ 小花，你说我要不要回去换一身有气质的衣服啊？不是，甭换。 对， 怎么穿这种运动服就 穿不出气质来吗？ 啊，是啊，你嘴比我快啊！就穿这样鞋，我跟你说，张杰，你别换高跟鞋。 对，高抬腿， 嘿，轻裸足， 让他们看清楚了， 杳无声息，看鞋底的花纹，没怎么磨。 这怎么了？这鞋是不是 新的？ 他们不认识吧？ 真是 哪儿他们没见过世面，以貌示人。 哼，呸！ 是脸， 呸！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叫做 呸！不是我没催出东西来。 经理，你看他把咱们这粉给催成什么样了？ 你看看， 都活泥了。就是他，就这胖子。保安，保安！ 还这几人怎么都针对我呀？ 这就看你了。保安，这个弄出去。 怎么着弄出去？ 就嫁出去。 得把你给嫁了， 那我也是为张姐我要嫁去的。 总结出来啊，个别的贵姐把这个贵字体现得淋漓尽致，应当是一个柜台的柜。哎，把自己弄得那么高贵，不能说您卖的奢侈品您就很奢侈，衣着朴素简单不够奢华的那些顾客就买不起这些东西。 嗯， 花一分钱让你财神爷呀， 包子有肉不在纸上。 呸！ 哎，谁 我陪他们。 后来我又陪张姐去买那个牌子的口红。 哦，那个牌子。 所以呢，这个柜姐就推荐了几支呢，张姐觉得不满意，柜姐就不耐烦了。这不知道在网上看好了再买吗？当时张姐就炸了。 张姐当时变暖壶了，你知道吧， 热得快炸了。 网上看好了我直接在网上买不行吗？办店里干嘛呀？ 对， 办店里干嘛呀？ 他也是第一个是给气的呀，这语无伦次 了。 第二呢，就是他就准备这么两句啊，两三句强有力的这个反抗词。 而且你知道，越是大牌的这个柜姐，有时候这个气质啊越是冷。 高贵的女人， 张姐不是忍一会儿半会儿了。 对， 咱这柜台一直忍过来的，这会儿爆发了。你跟张姐去这是哪商店？这些柜台一天都赶上了。 综合大店。 记住小壮，记住这名字啊，不许去这商场。综合大店。 我就听说过太和店。那是大店， 综合大店听着像烧香的地方。 您也没布施，人凭什么对你态度好啊？ 后来张姐试香水呢，试两款没买，柜姐就酸了。 酸了，他搁时间长了。 就说脏话。现在啊，家里要是有个一两瓶香水的呀，哼，还没说完呢，张姐急了。老娘家里不多，50几瓶还是有的。 嘿，打开炒菜， 怼你。 给那当时就怼趴呀。 然后呢，张姐看到一个专柜里的项链想试试，那个柜员啊也是阴阳怪气的说了一句，哦，这条很重的。 我觉得就用他这么说，这链子起码得是拴三轮的。 张姐说我 赶大车来的。 哇 张姐是不是看上锁门那链子了？ 什么叫挺重的呀？怎么着我戴不起是怎么着呀？ 告诉你，就是戴不起。 不是戴不起，是戴不动。 不是，就是一条小细链，这花型呢是限量款。 我这是知道我的角色是什么了，我应该冲进来，是试完咱就买。然后这时候等试完了，小柱把我架出去。是不是这时候那柜姐态度就变了？ 这个张姐也是灵机一动啊。哎，你站边那个，你过来 站边那个。 你给我打开，给张我试戴一下。试戴完了以后就买这个，提成算你的不算他的，怎么样？ 你说我不是这店的。 还有一种就是这个柜姐啊，冷漠的臭脸，大冷脸，就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那种气场。 嗯， 怎么办呀？张姐 也拒他千里之外。 对，唱你歌我送你离开 千里之外。 但是在 还是看人东西了， 店里唱歌也挺怪的。 哎呦， 你别进来就唱，你试完了你再唱。 我是说那个态度，不是说让你就直接跟那儿唱歌啊。那你根本到不了柜台边上给架出去了。 我就说把你们的新款都拿出来我看看。 哎， 你这是要抢。 试完一圈你再说呀，这季的设计不行啊。 对，把你们拿出这些新款 拿 回去， 跟你们设计师说这一季的拿不出手啊。后来跟张姐摸出了一套什么样的规则呢？你要逛这种店，碰到可恶的高冷的这种臭脸柜姐，你呢就得他强势，你比他更强势。 对，进门别说 他硬，你比他更硬。 不许动。 他没好脸色，你就更没好脸色。 对， 而且呢，你不能因为他说没钱买还怎么怎么样，或者说没有这么便宜的货，或者说这还叫贵呀、啊？你不能因为他说这种话，你就被激，然后就掏钱买东西。 这时候你应该冷笑热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哎，您这个笑声是不是略微的有一点长了？ 不长，就应该笑到底。 对， 完了以后 一直笑到他把我轰走。 有钱我也不买。 哎呦，我那么多疯子进店呀、啊！ 大家就说，我们就不理解。为什么这个专柜的柜姐这么傲啊？这确实是顾客是上帝嘛，对吧？你干嘛呀？人家没准能花钱买东西呢。 人家呀有一套这个考量顾客的标准， 所以说你不能对他们的态度太认真了。 对， 你想想，你要是生气的时候买下了多少自己并不喜欢的东西啊，回家就是闲置。 哎，所以我根本就不去， 不带腰包。 他要是冷脸你也冷。你进到柜台不怎么好好说话， 不光不好好说话，叽叽嗦嗦，唯唯诺诺。 哎呦，你就不怎么搭理他。 对 啊， 想我说点他听不懂那个话， 说菲律宾话。 您买什么呀？啊，随便先看一下，就注意那个态度啊，就是那种啊，随便先看一下 啊。 哎，你们学一下。 我看一下。 反正您就是超准了，这位说那话最后那仨字儿，准有中国字儿。 谁叫他先冷咱们的？ 对。 那你们说为什么那个柜姐这服务态度有时候就这么冷这么酷呢？ 唉，财大气粗，您明白吗？ 惯的。 唉，多高的门槛是不是？他们可能挣的也不少吧，你花那钱里边得有20%得是他个人的吧。 那他不是得更哄着顾客吗？ 嘿， 所以他看你没钱他就不哄你了。 他认为您不是买主， 还耽误时间。 他哄都是有钱的。 对， 一块进来四个，他肯定先瞄我伺候哪个。 哎，看这戴大蛤蟆镜、大金链子，穿着大西服、大尖皮鞋，这位加上大雪那个什么烟那个， 然后揉俩大核桃。 对，哎呦，我 小花，就你这左手这跟这一切都不配套，这跟那大雪什么烟的都配套吗？ 这个柜姐呢，据说很多都是读奢侈品管理专业的海归，收入也挺高的，底薪一般都8000-10000的。 那么多钱啊！ 他们要是如果卖得好，工资随随便便秒杀工薪阶层。 工薪阶层啊！ 嗯，再加上这个环境，就是怎么说呢？这毕竟是谁有钱谁买奢侈品嘛。 嗯。 所以他们可能长期以来有一些虚荣的毛病、势力的毛病就被惯出来了。 对， 这挨金似金，挨玉似玉，你整天接触这些人，他就认为自己也是那个阶层的了。 对，势力就不好了。 哎， 服务就下降了。 对。 你看咱们也碰到过那奢侈品店对你就是非常的热心，你不是这个人就会拿出来让你试。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我是男的他非让我试这个。 不是，建议你可以尝试一下。 您给您夫人买呀，您给您太太买呀，您给您爱人买呀， 总之就是很有耐心。 这是我不买他反正是不同意。 哎，其实你说这么贵的东西了，对吧，都花这么多钱了，购物还不图个舒心呢。 嗯，对，咬牙跺脚买。 呵，你这一买，免费的水免费的座全来了。 哎， 总之我跟你们说啊，刺激你们买东西。王大雷可能会这么想，怎么着，干嘛对我爱答不理的，觉得我没钱啊，哼，我倒给你看看爸爸有钱没钱。 对，他们就爱刺激这样的，像我这样一生气就吐白沫了，他不敢刺激我。 哎呦，这不是爸爸，这是螃蟹。 给你们看看我有没有钱。哎， 没有。 是不是钱？ 对， 这是不是这个。 哎，大哥，一共才1.5，拿走拿走。对，我实在不行我掏钥匙。 娱乐72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你的脑袋是有点混乱，我的心情有一点不安，你的表情好像很无奈。全合拍，我的依赖。

也不可能天天出现的，所以说大家今天看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一定把握住。 是的，而且呢，它的产品呢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哈， 是 可以说安全、健康、营养、美味又方便哈。 是， 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角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莲石东路西向东方向莲玉桥以及莲花池东路东段西向东方向车行不畅，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7到-4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2，感觉较冷，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干冷。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的墙，燕子飞上 了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盖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有娱 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娱乐 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在， 运动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公交车车站，小明，你书包开了。 丽娟。 我不喜欢这个名字。我不知道我妈呢，我妈说正好我们这一辈的小朋友都排栗子辈儿。 栗子辈儿。 我有个姐姐叫丽华，我还有一个姐姐叫丽颖，她最近拍片挺忙的呢。 好，你这姐姐真火。 是吗？ 是。 哎，今天功课好多呀。 回家写作业去。 哎，车来了，快走快走。 啊，走喽，忍着喽。 哎，你小朋友先下车上。小明，你干嘛那么着急呀、 啊？我想给你占座嘛。 快上吧，小明，这你又不急了。你瞅后边那个超了咱们呗，咱本来第一个的。 赶紧上，给你上。 快快快 快 快，站站站 站 站 站 站！哎，小明，公共场合注意一下啊。 哦， 你俩就坐这儿吧。 啊。 哎，其实你看上来的都有座，急什么呀？住那座比咱这好，人脚下没那个轱辘，后头有个大牌子，咱们要不然能换吧？ 赶紧的， 行，走 走、哎。你怎么后排还找有轱辘的呀？ 我还说怎么没人抢呢？ 坏了，前面也没了，就坐这儿吧。 哎呀，小朋友，别在这跑来跑去啊，找一地儿坐好了就。 哎， 啊，刷卡了吗？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小底、英明、周飞上台鞠躬。 Show time。 周飞、小柱，这个法国有个新法， 嗯， 你们都是艺术工作者。 我是什么艺术工作者？擦抹桌案。 擦抹桌案， 这叫艺术工作者呀？ 木雕啊。 哎呦我天哪， 木雕艺术。 你们不是老怪我说我打电话吗？ 嗯， 这块可好，工作族下班以后有权断网，断网的时候不理会邮件，不理会电话。 我们一个擦抹桌案收邮件干什么？ 就是再者说了，我们不需要去法国，我们也不需要断网，只要我们跟你断交，哎，这样我们的生活就充满阳光了。 把你 跟我断交，你吃什么呀？啊，你们吃什么喝什么呀？ 我吃我爸我妈。 这怎么着，你是打算去法国是吗？ 没有，我就说想起来你们前一阵那些抱怨，那些牢骚。 那要真是老板布的活，我们也就应了。关键你布的活大夜里的。 哎，我以为你们会很开心呢，工作。 我们为什么？哎，你要说呀，咱们这儿有这种单位的领导啊，半夜或者晚上下了班了还找他们员工干活。 有好多呢。 有好多呢，他不敢说个不字儿。 今儿不干行，你不干有人干。 对 对，你还混不混了？ 下班之前都说了，这个回家不许关手机，谁都不能找不着，一个都不能少。听听有没有当老板的气质？ 有。 以后就是员工得这么跟你说了。 嗯， 找谁呀、啊、你？知道几点了吗？看没看表啊？ 对， 那你明天就不用来了。 在法国我就告你。 好，你不用告我，我也不给你打了。这东西都得受法律保护的。 嗯， 对， 你在我这上班。那咱们签一合同，我也不能随便开除你，我也不能因为我 这点事儿， 哎，让你过来加班，你不加班，然后你不开手机开除你，这是对你一保护。 其实我估计呢，有的企业可能因为私人企业，人家要愣开你呢，也不是不行。可是有法了以后，基本上他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 对、 限制嘛。 你要开他的话，你得赔偿他多少多少。 嗯， 那他一合计，还是自己干吧，大晚上别让他加班了。 而且据说现在就是法国还有一种智能的方式，就是。 嗯， 如果你们公司给你发邮件了、 嗯、 你那个电脑自动给删除。 六点以后不收邮件，这 要给删没了，万一有时差，万一他是从别的国家来的。 哎，小柱，没想到、 啊、没想到 你一个不出国的人还知道这么复杂的这个 怎么不出国呀， 国的环球贸易。你最近看电视没少看呐，所以你在这擦桌子顺便看电视，增长知识和拓展视野。 嗯， 我怎么想这个事儿也是对你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啊。 对于您来说，我不如在这踏踏实实擦桌子不看电视。 做梦，我想象一下这样的日子啊。 嗯， 几点了你看没看，翻翻你家月份牌行不行、嗯、 你还想想让我在你那儿混了 干嘛还不乐意了，哼什么哼啊，我是说你对不对吧。 然后呢第二天上班说，老板您看昨天那不是下班的时间吗？得了，我都给您跪下了。 合着每天上班得先给人跪下是吗？ 对 下班了你再来脾气啊。 下班说 怎么回事啊，昨天怎么告诉你的，你再说一遍。 第二天一上班，老板， 哎呀昨天晚上你 看 昨天不是下班了吗？ 对 您瞧瞧，我也是一个不大注意又下班了，我这脾气说转就转，怎么这么不好呢？ 这话一般都是喝完酒的人说，昨天不喝多了吗？ 昨天不下班了吗？昨天不是有法律保护 我下回注意还不行吗？ 等一下班闭嘴。 这个周飞，你们这种工作艺术工作有加班这么一说吗？ 没有啊，有灵感的时候你就记下来就行，这也不算上班啊。 那你上过班吗？ 没有 啊。所以你不知道加班是什么东西？ 我连上班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哦， 那你遗憾吗？ 你不遗憾，因为我看到身边很多人上班啊，我觉得他们很惨。 哦，早一早起下班也得赶高峰。 对， 你是不是搓着手这乐？ 其实不是， 站在那个最拥堵的这个街道上， 就是 搓着手乐。人家还觉得哎呦真惨，就没班上看了，冻成这样。 对， 孩子好得好好学习。 就 是那个，你说， 就是所有人吧，所有上班的人， 啊， 他们经历的事儿我也都经历过。比如说早上起的早起啊，然后挤公交、挤地铁、晚高峰什么的。我倒希望说加班，那加班肯定有好事儿才加班呢。 加班有什么好事啊？不就忙工作？ 对于我们来说， 那您比如说啊，这个有一年， 嗯、 你比如说，甭管是八几年还是九几年， 嗯、 春晚呢邀请您参加这个节目的录制， 嗯， 哎， 我希望是九几年， 九几年大连唱，连了五十多个人， 然后呢有四句 大家得有无限的创意， 嗯， 老让您加班， 嗯， 哎呦，改呀、啊、改呀、啊、改改改呀、啊、改不对了、 嗯， 一个导演八个主意，问题完有19个导演督着、 嗯、 您，您这加班您觉得痛苦吗？ 对，完还审你， 还导演还跟您说您别着急啊，马上您就该终审了，终审之后您就踏踏实实的该怎么着怎么着 了。嗯，我觉得这东西就该打架了。 什么就该打架了？ 这合同上面没写清楚，应该写最多改三遍。 这哪有什么写的呀？ 当然写了， 这是80年的春晚，你要记得。 他要是现在春晚，我就不写了。写歌有编导，先跟你这儿说歌词， 嗯， 然后音乐总监、包装导演、节目导演， 嗯， 然后总导演， 对， 总导演上面还有 副总导演， 总导演上面还有台长啊， 对对 对, 对， 这长那长，关键你参加这节目到那位置上了， 对呀、啊， 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呢，就是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这都属于上班。从第四遍开始就属于加班了， 也是。 最要命的什么呀？ 一遍一遍改。 你最后给他们了的时候，比如说改了七遍了，给他们了，可以了。好，正在外边正演出呢，还有3天这边要播了，给你来一电话，这段得改。 哦，那你怎么办的呢？ 只能 你可以这样， 嗯， 把法国的法律拿出来。现在是上班时间吗？您呢？ 对呀、啊， 是上班时间。你回答我问题，是不是？咱们中国法治社会啊， 嗯、 有法必依。 第二天你再， 第二天飞回北京到春晚现场 先 导演。 昨天不是下班了吗？ 这个您这属于什么艺术创作？ 嗯， 它需要灵感、 嗯， 就怕什么那种就 在 写字楼里边工作呀、 嗯， 然后天天码字儿的，然后呢，随时他会拽一个电话，然后这个方案你再弄一弄，更麻烦。 咱们院里那小曹， 嗯， 不是白领吗？ 嗯， 就说。下班之后吧，朋友聚会我总是缺席，后来就没有后来了，哪跟周飞他似的呀？哎，我们俩就是因为时间对不齐，所以到了没在一起。 小曹是女孩是吗？ 小妹儿说，每天都吃盒饭，送外卖的哥哥都记住我了，如果能回家吃到住家饭，那就像吃大餐一样。那会儿我跟周飞好的时候，他每次让我到他们家吃住家饭，我都是因为加班，最后我们俩没能在一起。小福说了，唉，对我来说根本开心不起来。星期五，什么叫做星期五？周末，什么又叫做是周末？总是要加班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跟 周飞 周末的时候到底是没有那一 个人。你看，人家本来想拥有的是周末，结果有了周飞了，人家周末都没有了。 你还想听其他的这个发言吗？ 我想听小底的发言。 没有了。 其实就是那些领导要真有事儿就有事儿， 有时候他未必是急事儿、嗯、 对， 就是他猛不丁想起什么了。 哎，他有的这个领导他是就是当官的这么一个 一个特点、 哎、 他就是习惯性享受。哎，你把这弄了啊。 对对对， 哎，你把这弄了啊。 也可能是那种记性不好的，就说生怕说我过2分钟这事儿都忘了、 不是， 我想起来我立马就给小柱打电话，小柱你把这事儿办了。 确实有那种领导他没有这个能力，他确实知道自己完不成、 嗯、 但是呢这活儿派到他这儿的，大脸直小脸，小脸干瞪眼呗、 嗯、 他就往下派，完把这个难度呢压给别人。嗯， 也有这样， 有这样的，也有的呢就是有能力我也不干，我也得让别人弄， 要不然我怎么是领导呢？ 对， 我怎么领导你？ 我得学学这个。 学哪个呀？ 学这个有能力干我也不干。 对， 我们单位就是。 你不是没单位吗？ 就是我自己不有一单位。 哦，就是那大胆公司是吧？ 对，胆大。但是我觉得我这事儿我能干，我要让他干呢，还我得告诉他，干不好我还得重新弄，我还不如自己干呢。 对，以后去春晚导演就这样，这歌我能唱。您就找别人唱，我不受那累，我不想上春晚那舞台，对不对？直截了当这么说，导演也踏实，你心里也痛快了、 嗯、 是不是？ 不是，那他这么说应该是这样，导演这歌我确实能唱，你怎么着，你先让这个小许啊、小普啊、啊剑子啊、叔叔小普，还有那个 小普，你说两遍了，这几个小普 行吧，你让他们都先去唱一下，唱的不行的话呢再来找我， 他们唱不了的那个我唱。 我就直接跟他说，导演，这你写吧，你写我来唱。 不过成加班的人的感受确实是让我都心里有一种悲喜交加吧。跟同事相处的时间超过一天的2/3，偶尔干得太晚了，干脆趴在公司里就睡着了。 是这样，就是我见过一个单位，他们单位也是100-200人那么一个，每天晚上5点下班以后，有人自动自愿在这加班。为什么呢？他把自己这点事办完了以后，第一可能会有假，第二可能会有奖金， 这摊事儿是我自己的事儿、哦。 嗯， 他自动愿意加班，没有我问他们领导，我说这是你让他们加班，没有，我们单位从来不加班，自愿加班的。 你再问问同事呢？ 嗯，对不对？哎、 反正常加班的人呢，觉得自己都是起床困难户，也不太敢做身体检查，特别是什么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呢？起床就上班，下班就睡觉，哪有时间谈恋爱？ 这就是 这件事儿，是不是对于你们两个人，一下说到了这个？ 哎、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不上班的原因， 因为不想谈恋爱， 从来不上班，就怕没时间谈恋爱。 哟，那尹小柱跟你也差不多呀？ 我 哎，可是你不如尹小柱，人尹小柱上班在班上谈恋爱。 是是，他们班上有女同志吗？ 前台呀、啊，后勤呢、啊？ 对，周飞老板， 嗯， 跟您说这么事儿啊、 嗯， 好比说啊，啪一下。哎 注意点，你 擦一下也打在身上了， 擦 火砖。 这个，您呢，结了婚了， 嗯 啊， 哟，你往心里去了 啊？ 没有，我新鲜 啊、哦。 他这样也有 有，你说话也紧随他的啊。结了婚了， 确实来串门的不少，但是 你快说吧， 结了婚了， 嗯， 结了婚呢，蜜了月了呢，就来到那个法国了， 嗯。 俩人啊，在法国呀，俩人找一酒店呀，俩人这个正说商量点正事儿。 嗯， 您这儿咣啷啷啷啷啷，咣啷啷啷啷啷，咣啷啷啷啷，电话铃响了。 哦， 我以为铁栅栏门可响了。 铁栅栏门， 嗯， 多老的电梯了。这个 法国那楼不都那样吗？ 快回来了吧，这有一歌叫你写呀，非你不行啊，你快回来了吧。 是是是，微子小谱啊什么的， 找你来 了，都写过了。健健他们都写过唱过，不行啊，周飞得找你呀、啊。 对， 你干嘛呢？现在，对，就是现在，问你呢。 你管着我干嘛？哎，你猜怎么着？我就不告诉你。 甭管那儿有多好，回来吧。 我跟你说， 那边电话一挂，就看你怎么办了。 我跟你说，这个拿我举例，真的不如拿正经那个上班族举例。 嗯， 拿我举例，我直接可以，我凭什么回去？ 第二个电话打过来了， 嗯、 飞子啊，这个 飞子， 你参加了这场演出，你是必火无疑啊、 嗯， 红遍大江南北。你知道什么叫做一夜窜红吗？ 窜红啊， 一夜窜红吗？有了这首歌，你写完了，我们给你好好操作，好好推，你是必火无疑啊。这句话我再说最后一遍，嘟嘟嘟，别挂了、 哎。你看这么说就有戏 哦， 哎， 堵心了。 这么说就有戏，你得知道这个员工是他想什么，他图什么。 可是这边新娘子就在你的身边， 嗯、 你们在度蜜月呀。 对，新娘子说，好不容易订了一小时房。 哎呀，就冲这新娘的口风，我赶紧回去吧。我回去赶紧窜红去吧。 声音表达是一个，但长得身材那真的没得挑。 哎，什么叫长得身材？ 我刚才看 见。长相身材 啊啊！ 不是，这小猪是形似而已。 形似就要了命了。 哎，不是神似而已。 神似也不行。 这我这似似似不似、 嗯？ 哎， 萌妹子、软妹子就撒娇了。 哎，你别学 苍蝇、啊， 你别学，你学不像、 哎。这屋里这个条件实在是不成。 嗯、 真的，人家说话特别甜、 嗯， 又特别会说。你就是对 对对。你看还有蚊子这屋，哎呦喂！ 你看你，让你说两句甜的你都不会。 哎，他就哭了，后来又他就哭了，就啜泣。 嗯 干嘛吃炸酱面呢？ 像孙悟空这。 就是这么意思，他就舍不得你走。 嗯， 你也是，俩人都怎么说呢？是现在保守青年。 那开什么小时房啊？ 都蜜月了，这不是？ 反正他妈最后说了，就是那个天气预报得回家看 啊、哦。谢麦。 所以这点上，你说你要回去吗？好矛盾吧？ 嗯。 那边说你要红，这边说这个 你要离。 哎，首先啊，这事儿是这样，就是这个主动权在于我，想不想红，我自己可以做决定。我可以跟这个商量。 哎，你希望不希望你身边躺一红人？嘿、哎，哎， 但是那些真正的那些公司里边上班族，他们去度蜜月的时候，老板要真来一电话， 他也可以自己决定啊。我大不了不到这公司上班。 哎，这个就是你要考虑一下，你还上不上这班了？ 如果你红的话，可能没准 以后你就世界各国的小时房你都能住。哎， 是， 你就 我觉得连我都替你矛盾了。 这个只能是在爱情和事业当中选择第三个了， 那就是健康。 没有一个强健的身体，你哪来的爱情？ 哎，我跟你说，刚才说的这事儿是个真的啊，就是在咱们小区里一个新婚的朋友身上发生的。 哦，